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柯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夹粒夹粒夹粒，精兵都好食，义勇义勇要出。 曹总啊，曹总啊，我要谴责所有地产发展商啊！ 喂，你所有你好难所有啊，大佬。 起码九仓都要啦，你搞到 still level 时得时唔得，我呢啲成日要上网嘅网捻系好重要嘅 level 噶嘛？你依家突然之间冇咗 level， 我仲点生存啊？我 系 咪要跳楼啊？ 你知唔知热狗咧都系用九仓？ 系， 佢哋咁讲嘅， 咁冇办法。 咁但系咧，我唔知好，喂，佢哋好，唔系即系佢哋又好顺嘅，系嘛？跟住又见到咧，呢几日咧，我就见到今日啊，林郑博咪，我见到热狗嘅咪兜喎，大佬，喂，佢系咪开放咗呢一个？佢咪开放咗而家嗰个叫做系网媒采访权啫？未开放啊嘛，但系点解咁快可以一早着先机嘅？点解佢哋？ 佢咪兜写住热血公民啊，写住 热血时报啊， 热血时报哇！ 《要时报》啊，大佬， 哇！你放支麦兜喺度，你一定系经过审查噶、 啊。吓、啊，哇！你系咪有特权？系咪大捻晒？ 咁起码一样嘢， 真系 贵，佢应该接签咗确认书啦。 我知啦，因为签咗确认书。 系不过你讲呢样嘢之前咧，咁你又讲个热狗啦，我都即系呢一个郑松泰嗰单嘢，系咪都应该讲讲啦？系咪？ 我知郑松泰奇啊， 嗰支奇嗰单嘢啊， 佢阿郁敏同佢讲啊。我俾支旗你哋揸，你班人一揸咁鬼样。 佢唔系揸旗，佢拨旗啫，其实系 拨旗。 咁而家佢单嘢咧就好搞笑嘅，咁就你见到琴日就就审咗啦。咁其实佢嗰个官咧就话嗰、那个事实啊，即系已经系存在咗噶啦。其实即系已经不容置疑噶啦。其实就 表面正功成立啊嘛， 系表面正功成立噶啦。咁样样就系、是。咁但問題就係話，你見到佢嗰、那個律師咧，佢嗰個辯護律師咧，都幫佢撐，但其實我諗都幫唔到好多。嗱，因為佢講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就等於咧，就係、是、嗰個叫咩？嗰、那個臭蟲論啊！喂，你冇個國旗，我冇個國旗，你都有冇個國旗喎、啊？點解啊？因為其實佢而家佢就話，你國旗法咧，即係你所謂國旗法咧，咁佢自己本身就話啦，啊，即係你個國旗。系要左边摆左边，而区旗系要摆喺右边嘅。咁而国旗咧个高度咧系稍高过呢个区旗啊嘛，系嘛？咁而佢当日咧佢嘅做法咧就系冇咁样做到，系嘛？咁你见到阿蒋丽云啊乱鸠咁摆啊，系嘛？咁当呢个辩护律师喺度 challenge 佢嘅时候，咁佢就咁讲：，你揸住个 pad 梗系即系梗系叻啦，系嘛？点解揸住个 pad 真系叻啊？即系因为佢话嗰个律师系嘛 ？iPad 系啦，咁样样就系、是、即系引述呢啲咁嘅法律条文咁样样，咁然之后你梗系叻啦，系嘛？喂，咁但系你立法会议员，你如果你将嗰件事情，你系摆喺立法会入边，你系用区旗国旗嘅话，喂呢啲嘢你 suppose 要知嘅。 唔系，其实佢博得唔够精彩嗱。如果俾咗我会咁博嗱。你就話我擺咗國旗喺右手邊嘛，區旗喺左手邊嘛。咁其實咧，我咧就用以立法會主席嘅角度嚟睇噶嘛。佢、都冇講話要面向邊度，係、咪？我只不過係用立法會主席面向嘅角度嚟睇，我咪啱咯。咪國旗擺喺左手邊，區旗又喺右手邊咯。咁咁薄噶嘛，係咯。跟住然之後你話我國旗冇高過區旗少少，咁你有冇攞把尺嚟度啊？你冇攞把尺嚟度，你點？招冇高度啊！ 哦，即系你觉得，如果你系阿蒋丽云嘅军师，你就会咁样讲啦。 唔系，其实我觉得咧，所以呢个件事证明咩咧，就系、是、咧，证明阿希哥嘅水平都着高过蒋丽云。 啊，咁啊好得意嘅，咁就 嗱，如果大家睇翻啦，即系以前咧，即系呢个梁启智咧，其实佢教辩护咧，如果你要点样辩护咧，咁其实都有一条例你可以攞嚟死撑嘅，就系呢个权力及特权条例咁样样。因为如果你话立法会议员喺即系立法会入边，你嗰个言论系受到权力及特权条例保护嘅，咁你个言论啫。咁但系如果你话点样放置国旗呢样嘢属唔属于言论一部分咧？咁呢个就有得拗啦， 算喎，系啦，好难咁掟杯喎， 因为掟杯嗰个好明显就唔会系言论啦， 系咯， 系嘛，咁但系你话倒置国旗呢个咪政治表态咧？咁如果你政治表态嘅话，嗱咁讲， 系 嗱你拗到尾咧，你就扑街噶啦，嗱因为咧。就是、你係效忠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噶嘛，係嘛、嗯？你係要宣誓效忠呢個基本法噶嘛，係嘛？咁屌，即係你而家你鄭松泰咁，你又簽埋確認書喎，係嘛？喂，咁佢又可以話你發假誓喎，又係因為佢以前用過噶咯。 嗱，咁又唔得喎，因為即係不受呢一個刑，即係如果佢係講明係言論嘅話，就不受呢個刑事或者民事。 咁但 係 你放置國旗啊嘛，你而家唔係言論嚟噶嘛，你唔係唔係。未必係言論。 如果可以用權力及特權條例嘅話，啊、即係佢嗰個係言論啦。咁如果佢係言論嘅話，咁佢亦都可以話：，你都冇得告我發假誓，因為我呢一個係喺嗰個權力及特權條例底下包括咗噶啦嘛。 咁、嗯、你見鄭松泰咧，就完全係放軟曬手腳嘅。你又唔知佢想點啊？即係佢係似乎係連辯護啊嗰、那個 辯護意志都冇， 佢意志都冇啊！ 即係唔自辯啊嘛，選擇 唔自辯啊，唔自辯啊！ 但係點解唔揾律師嗰啲咩？ 唉，我唔知啊！嗱，你見到成個熱狗， 我諗起你唔知好耐，你出咗一篇文咧，我喺 group 裏邊嘅熱狗，依家最需要嘅咧，唔係籌錢 啊！唔係，你講嗰樣嘢唔關事，你講嗰個熱狗仔隊，嗰、那個熱狗仔隊咧，因為佢要嗰、那個即係跟蹤啊，你可能會有好多刑責啊咁樣，好多法律責任啊。你 但問題係，我就話熱狗，你一個作為一個咁，即係我當你而家已經組咗黨啊、嗯，你而家你唔係要做乜嘢去培訓新人或者地區工作先，你首先你搞保護好你自己個啊，即係知道咩叫做法律知識，有啲咩應該做咩做，甚至唔係嘅話，去到呢個 moment 你都起碼知道有咩嘢，你都揾個義務律師幫你擋啊。 咁佢可能就係真係冇使。 咪 Duty Lawyer 揾，最後揾咗 Duty Lawyer 劉月華咋？ 係嘛？屌，即係 唔係話 Donna？ 乜都係佢噶啦。 劉月華佢可以打咩佢？ 咁你都係揾佢救命嘅啫，跟住佢又幫你揾咗律師嘅啫。 哦，嚇、啊！但我未叫佢上庭喎，好似。 佢是冇律師嚟㗎。 嚇、啊！咁係咯，屌關咩事啫？唉、 哎，咁咪幫手請大狀啫。 O K。 佢又揾李柱明咯。 咁但係就。你嗰啲情況就係咁啊嘛，咁其實佢究竟想點咧？喂，咁可能佢都真係凍過水嘅喎，即係如果你咁樣俾人哋 DQ 嘅話，係咁你俾人哋 DQ， 佢又燒埋你一啖啦，係嘛？ 通常唔會嘅，嗱點解我話通常咧，就算要搞阿鄭松泰，如果鄭松泰都要配合咧，佢通常喺政治上咧唔會咁快做嘅，因為如果呢家真係 DQ 咗議席嘅話咧，咁呢家就會有四區重選。如果四區重選嘅話咧，咁到時候咧，我哋即係佢有聲勢有機會，你差唔多只要講喺九龍東。有一个议席突然出缺嘅话呢、 哦、 到 时我知道五区总辞。 唔系到时真系五区就重新投票。咁系一个好重要嘅政治压力，政府一定会避免嘅。 变咗呢一个咩全民制宪。喂、嗯、喂，其实呢个时间呢你讲啱咗喎。郑松泰应该辞职喎。夹多区九龙嘅。 咁到时候就呢、這个 anyway 系咪夹九龙啊？但我就话如果以政府嘅角度嚟讲，律政司嘅角度嚟，佢会拖住间官司嚟打，起码拖到保完选先至 DQ 佢议席嘅。 喂，咁如果系咁嘅话，依家呢个时刻即刻啊，郑松泰联同其中一位九龙东嘅议员， 唔使嘅，如果系真系，如果纯粹政治角嚟讲咧，佢辞咗职咧，九龙东自动会有人，即系有压力去俾九龙东啲人去辞噶啦。甚至边度时可能阿谢伟俊辞职都唔奇噶。 谢伟俊辞职， 不过你而家你啱。鄭松泰嗰區係新西啊，係 啊， 咁新西你暫時而家你係冇人 DQ 嘅，係 係， 咁你真係你 佢原本咧搞朱海迪同埋鄭松泰嘅，但係後屘因為個因為又係阿龍嘅問題， 阿龍 唔記得俾錢， 係 嗰、那個叫做係翠華阿龍啊嘛， 係 啊，咁佢又冇俾保證金啊嘛， 結果單案咧就冇去開始嘅時候咧，又之後已經過咗個叫上訴期啦，所以冇得再告啦。 因為依家就係剩翻，好似仲有幾個咧，係仲有幾個司法覆核嘅。因為有啲人咧係司法覆核全體泛民議員噶嘛， 仲 有 唔係全體覆核就冇咗啦。依家 冇噶啦，你過咗噶啦，過曬期噶啦。 有啲人因為係佔中嘅時候或者嗰段時候，例如話阿薛即係阿邊個？ 即係港島啊，公民黨 啊，何秀蘭係嘛？ 唔係唔係何秀蘭啊，港島啊，邊個陳淑莊？ 陳淑莊 因為可能有機會佔中俾人告，咁你一 個公造防擾罪， 咁你起碼 over 三倍，咁佢議席會係黐奪㗎啦。咁到時候可能港島有兩席呢啲咁嘅問題咯。 咁你而家見到鄭松泰啦咁大鑊啦，即係其實佢如果一個人 DQ 咗嘅話咧，佢就即時亡黨啦，又係咁。而你最大鑊嗰樣嘢，佢以前咧都叫做係會有即係呢個抗爭 backup 啊，而家冇喎，又係係嘛？咁你冇嘅話，咁你真係你係連嗰個街頭又冇係嘛？呢一個議會入面嘅資源又冇，咁你就即刻變咗一個純粹嘅網台噶咯喎， 但係佢就算純粹嘅網台，我都見到佢有資源啦，應該。 咁佢諗下啦，阿陳雲一個節目都係成十萬蚊咯，哇！呢啲十萬蚊，我哋拍馬屁追唔到。 咁我覺得好奇怪一件事咧，就其實你阿鄭松泰咁大件事咧，似乎熱血時報咧又係冇乜點報嘅喎，即係完全係唔介意。佢真係俾人哋 DQ 咗咁樣喎，好似又係咪佢係咪真係冇報啊？我好似見到唔見到有啲乜嘢去報導去跟進喎，係咪又幫佢 發現一樣嘢，就係熱血時報近呢幾個月呢嗰種 政治性嘅議題就全部冇曬， 曝光力係弱咗好多 啊。 因為以往就算係以我嘅角度，我都唔係追熱血時報嘅，我啲同事都有時候會分享熱血時報嘅新聞俾我睇到啊。但係呢家係直情連呢啲都冇買嘛。 啊嗱，佢唔知佢報乜嘢呢，我見到佢話咩賣話佢唔知話啲藥房賣假壯陽藥呢，即係賣假嘅，即係嗰啲偉哥呢，佢都走去報喎，係咪 都會發現啦。 跟住又話呢一個玩具反斗城债务重组啊，咁啊债台高筑啊，嗰啲又走去报喎、啊，嗰啲电骗案又走去报啦，系嘛？即系蔡若莲丧子咁样样，咁佢又报啦，呢、這个一定要报啦。咁吓、啊，跟住就咁、我偏偏系见唔到咩吓、啊？咩呢、這个呢、這个世界杯有黑哨啊 ，FIFA 罚终身停赛啊，终于见到啦。咁啊，呢单嘢咧，佢得到嘅 like 咧，同埋嬲嘅数字咧，都系203个嘅啫。咁啊，远远不及呢个蔡若莲嗰个 post 咁多啊。咁佢就系都系咁讲嘅啫。 嘈咗，你谂下，我哋已经犀利过，睇佢一个 like， 佢一个 post 得70个 like，我哋出个 post 起码都有近100个 like 啊。 哦，咁又唔一定。 咁佢嗱 佢嗱佢咁佢点样报道单嘢咧？郑松泰就被控呢个侮辱国旗罪开审，表证成立就9月15号结案陈词系嘛？嗱呢啲佢真系完全系等于抄新闻嘅。呢、這个我叫你嘅标题啊，系嘛？佢其他嗰啲嘢啊，即系唔传召证人啊，唔作供啊，系嘛？咁啊，净系讲翻辩护律师喺庭上面喺嗰度审问呢一个阿刘国芬系嘛？关于嗰个区旗、国旗呢啲嗰啲死撑嘅嘢，就系讲翻呢啲嘢啦。跟住完全系冇讲个冤狱、啊。喂，以前啊，佢即系对待呢啲咁样嘅，即系自己有嘅一啲新闻咧、啊。喂，咁佢一定系当冤狱去包装噶嘛，系、嘛？点会咁样嘅咧？点会抄主流媒体嘅咧？ 系你仲要唔保护阿郑松泰嘅？ 系咯， 你应该直接宣扬喺上面嘛。 你以前你一有呢啲自己有啊，受审啊。呢啲嘢後面一定扯 banner， 就算你遮住塊面都好，你都見到個 banner 㗎嘛，係咪？而家條 banner 都冇喎、 啊。banner 都冇錢整喎、 啊。點話佢真係諗住同呢一個熱血公民分家呢，真係。 吓唔係分唔分家大佬，我都好奇怪囉、大佬啊。即係 老實講，你嗰班人點樣都好，都要曾經嘅手足。你點都會叫做衰啲講，好醜仔都幫佢撐埋呢個災難先瞓覺啦。 係嘛？佢應該咩㗎嘛？有糧出俾呢一個，起碼阿近點算呢以後係嘛？咁邊個出糧俾佢呢？ 阿近可能每日以後就自動自覺喺立法會大樓外面食早餐、午餐、晚餐，今日翻屋企。 唉，真係慘啊！真係 可憐得阿近啊！ 啊，即係點解會咁樣嘅咧？你而家熱血時報咁樣嘅，喂，咁好啦，喂，我哋係咪有一啲一啲地产霸权嘅一啲新聞要跟进啊？喂， 好惨啊，好惨啊！你知道我哋早排呢葵涌里面呢着火，即係烧咗几一堆劏房㗎嘛。咁当中里面好惨一个受害人，依家话即係要打到嚟我哋嗰度，叫我哋呢个为佢伸冤啊。咁、发生咩事呢？就其实呢佢就当时租房嘅时候咧，就经过一间叫地产代理，叫做葵涌环球 XX 代理。咁咧呢间地产代理咧就 发生咩事，就係当时啊受害人呢啊水哥呢 你讲系咋 水哥都唔乜水唔知乜水就同呢个地产代理呢个签租约嘅。当时呢个地产佢两个地产代理就声称呢就佢系业主呢就直销俾叫佢哋帮佢呢间代地产代理去做出售房即系个㓥房嘅。咁啊咁去到租啊即系上到去见到哎真系㓥房嚟咁都租啦。但呢呢位受害人就讲啊水哥就讲啦上去先知原来呢又要屈佢呢个明见到系已经系业主啦呢、这个地产代理根本就二房东嚟嘅、但系都要屈佢做呢个交经纪费即系交唔知即系个经佣金。 系。 咁算啦见到租啦租都不得止啊原来又冇 WiFi 嘅又冇住屋环境又麻麻跟住就要重去嘈未算呢單嘢呢就例如話上即之前嗰次呢個火燭葵中火燭嘅時候呢所有問題一次個暴露啦。呢家呢啊呢家受害人啊水哥呢家無家可歸。咁佢都要諗辦法㗎咁你租屋嘅時候你通常都叫做交咗啲上期同埋嗰啲賠償 即係嗰啲應該你賠返㗎嘛。 即係冇人賠你都叫六萬返俾人啦人哋都好慘啦你都要畀返夠錢人哋租屋住啦。咁啊，受害人嘅水哥就，你俾翻錢我啦，咁我俾我哋揾，起碼俾我落腳啊！因為嗰度呢間咩情況咧？就原來咧過咗九點鐘咧係唔可以留人嘅啦。 嚇！ 夜晚九點鐘唔准留人，全部清曬。 哇！ 咁啊，水哥咁原本喺嗰度攞嚟打等噶嘛，通宵工作噶嘛。 係。 咁依家冇得通宵工作，咁咪即係過九點之後去到第二日，咁咪要揾地方安置自己咯。 嗯。 咁佢就已經好慘好慘。咁啊，咁都令到阿水哥更加激氣嘅地方就發現咧。咁呢就係、阿水哥佢退啲錢啦佢又唔肯退。但佢發現原來呢個二房東竟然同阿大業主喺度傾賠償喎。咁結果係咩呢就係、如果呢個二房東真係攞到阿業主拗咗嚿錢之後呢咁即係闊老懶你唔鬼理你哋㗎喇。 係。 你話呢啲即係你叫話唔黑劍過你叫做生涯規劃。你陰下一個人十歲跨入到四十歲都冇樓住仲要住㓥房。你点规划啫？ 咁啊， 你规划就可以解决到住屋问题 啊！咁啊系啊， 你因为你起我将笪地平整咗，整完之后，我都要等十年之后笪地先用得啦。 唔系呢个就阿、教授都讲咗啦，即系你无论听呢、這、一个即系小看太平山又好，听呢一个石破天惊都好，其实佢都讲咗就系话，你而家你谂住阿林郑谂住佢搞个首置房屋系嘛？首次房屋計劃，咁佢而家佢謀啦，就係、謀嗰啲叫做係即係郊野公園嗰啲地啊嘛， 同埋水塘地嘛， 啊、水塘地啊嘛，喂大佬你嗰啲你真係你水塘地啦，我諗你冇十年你搞唔掂，大佬你係鋪曬成個水塘喎， 你知唔知水塘？我當啊，水塘地我最理想做法係咩？我清乾咗水塘佢、我清乾水塘我唔使再 fill 啦，咁我本身水塘底都有啲泥啊嘛，我唔理你用挖嘅方式好，整乾嘅方式好，呢、個叫快啲啊！但你都要將嗰笪地扼實噶嘛，而我好似將軍澳嗰個 case 咁， 平整工程咯。 我未平整啊，我淨係純粹將啲泥扼實咋。將軍澳個堆填區啊，扼實笪地啊，都要幾耐啊？差唔多成五至十年先至叫笪地叫做唔再沉降嘅。如果你唔等佢笪地扼實，然後起樓，結果點啊？咪將軍澳區最早期發展咪有啲樓沉降咯。 哦， 係、咁你笪地扼實咗。你做真係再 cut and fill， 我哋叫平整地形嘅時候呢，嗰度要年一兩年時間，到你平整，然後再環評、再檢查，我呢啲係即係真係建築工程裏面嘅做嘢啊！你嗰度都兩三年啦。 你再去做嗰、那個，你再去 仲未起樓咋？你用咗九年時間，你仲係緊搞緊笪地咋？ 你打裝起樓嗰度都四五年啦。 打裝起樓，我當你快用當時羅康瑞嘅速度，一年半搞掂啊！你都要十幾二年啦。 但 所以仲要唔你我仲讲呢堆嘅时候你漏咗一样咩呀呢笪地我头先讲到系话我就算平整咗完地形嘅时候我都系一个生地嚟㗎咋。生地变熟地变中地要点做啊我哋仲要将嗰啲我哋仲要铺整喉管啦、啊、水管啦、如果唔系嗰啲即系喉管水管要整几耐啊我当笪地任你起唔理咩问题全部工程做。你使唔使半年到一年啊 同埋嗰度系荃湾淡水湖呢你系你仲要搞嗰啲配套啦。而配套你近嘅就只能够系博到去大美督嗰边嘅喎。 我当你成条路重新拆我唔理你点你起都好啦。你条路由市中心起码都要起条路入大美督。跟住我当你发展一我你 荃灣探 索，但你都唔夠嘅。 丁國路咯， 唔係我當你條路起啦，你嗰度住幾多人啊？住可能話起上萬個單位嘛。咁一萬個單位，我當一個單位住四户四個人，一户四人。咁嗰度四萬幾人，你使唔使配套醫院啊？你使唔使配套啲社區設施啊？ 學校 嗰堆設施，嗰堆社區設施係點配套啊？咁係又要起。咁你成個呢個新市鎮規劃，你使唔使用二十年時間規劃啊？你起完之後幾邊一個人真係即嗰啲咁真係太過長遠嘅嘢。 阿星，你講咁多嘢咧都冇用㗎，因為佢就算佢而家謀呢啲係地起咧，林鄭月娥而家話要起嗰啲咧，就係首置房屋計劃。而首置房屋計劃咧，佢 target 邊啲人咧？係同而家申請緊公屋水深火熱嘅人咧，係完全拉唔上關係嘅。佢而家係諗住呢，即係其實係 target 係嗰啲呢，就係叫做佢講嘛，呢一個私樓以下就呢一個居屋以上嘅呢一班人嘛。咁琴日呢就我哋同阿院長食飯啦，咁阿院長呢就即係觀察力就非常之獨到啦，係咪就 觀察力 係啦，摩擦力就非常之獨到啦，你又叫你嚟你又唔嚟啦。咁佢就話啦，喂大佬，喂你居屋以上，居屋以上，即系我你话嗰个审查条件系宽松个居屋啦，即系其实你系有钱个居屋嗰啲申请户啦，系咪？居屋以上，但系你系私楼以下，但系点解你又话嗰个房屋嘅售价系只不过系去到一半咧，甚至乎系同呢一个市价系完全唔挂钩咧？咁你系咪对居屋户好唔公平啊？ 我会有两个睇法，如果纯粹呢个字面咧，第一样嘢证明咗一样嘢就系你个已经。默认咗公私楼嘅楼价 已 经 系脱离香港人嘅付款能力啊嘛， 承担能力 咪就系咯，即系如果你原则上你系接受唔到香港人系完全系要负担一层佢自己都买唔起嘅楼，或者佢唔食唔住，佢都要挨17年嘅供楼去先至可以搞得掂嘅，即系如果你系原则上你系接受唔到嘅话咧。唔你连居屋嗰啲要大幅度地去检讨，如果唔系嘅话，你系造成一个系彻底嘅不公平。 嗯， 喂，同埋就系话公屋户先至系最水深火热噶嘛？你而家你 话唔系最惨系我哋有堆差唔多30几万嘅劏房户啊嘛？ 公屋其实都好多都系重叠啦，其实都好多都重叠嘅，其实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嗰啲仲惨，正正就系因为你自己一嚟排紧公屋，个收入已经唔高啦。但系你要俾超过一半嘅人工去供养呢啲咁样嘅劏房户主，即系陈茂波呢啲咁嘅人，喂有冇搞错啊？喂，你而家你讲嘅房屋计划咧，系完全系唔回应呢一班人嘅。你而家你30万轮候册，三十万轮候册系咩概念啊？如果你以家庭计啊，我就系当三个人一个家庭啊。喂，呢个90几万噶，你系接近100万香港人啊！喂，你今日公布咗啊嘛，香港有七百三十几万香港人啊嘛，七个里面有一个人系排紧你公屋嘅，甚至乎有挨劏房嘅。喂，挨一个系5-6千元嘅劏房都未必揾到啦，而家 劏房7000零蚊， 7000零蚊啊！喂，我申请公屋几多钱啊？三人单位，三人家庭，二万零蚊，但系你俾咗7000几蚊去俾啲劏房，你剩咗几多钱剩啊？大佬， 香港呢家话俾你平均收入几多啊？唔知14000-15000度咋？ 完全系唔 make sense 噶，系嘛？咁你而家你话帮嗰啲叫做系经济上面宽裕过嗰、那个居屋嘅申请人嘅，咁即系嗰啲中产啦。而呢啲中产其实喂，佢系可以有一笔钱去买你啲首次置业嘅楼，咁即系话其实讲真，其实你而家你嗰啲所谓中产咧，最头痕系啲咩咧？唔系供楼啊，其实。供楼冇问题噶， 首期 系首期嘅咋，即系话佢哋最大嘅难题，最大嘅 dilemma 咧就系话在于佢每个月喺住屋支出，佢要俾10000蚊出嚟嘅时候，嗰、那个究竟系投资啊，定还是系呢个帮人，即系帮人哋系去供楼嘅啫？嗰、那个系究竟帮人供楼啊？我俾10000蚊屋租出嚟，我系帮人哋供楼啊，定还是系帮自己供楼先？系呢个难题啫嘛？即系话，其实你系解决嗰个问题，就系话呢班中产人士住屋抵唔抵嘅问题啫嘛。 嗯， 系嘛？ 我用下呢个 防本啲留本位嘅阿叔讲嗰句，点解有啲人 咧？你通啲菜咧，真系屌， 唔知佢系留本位，你开佢名，即系我唔知系咪佢讲啦。但系 anyway 咧，就点解有啲人有钱买楼唔去买楼咧，而去租楼咧？因为佢喺度搏紧楼价会跌啫嘛。 嗯，屌你老尾，你而家你系解决紧一啲人咧，即系嗰啲中产人士啦。其实佢自己有挣钱嘅，即系只不过佢系卖，佢系俾唔到嚿首期出嚟啫。你系解决紧佢觉得抵唔抵嘅问题。而唔係解決緊住屋問題。 喂，其實某程度上好多人都有錢，有啲人係咬緊牙根都可以供供起層樓嘅，即係叫供到樓啊。唔，但係死就死在首期啦。同埋一樣嘢，我哋即係買樓最驚嘅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樓價跌咧，你 call 窿係 call 死你噶。 係啊， 呢啲風險係即係政府係冇，即係呢啲點解啲買啲人唔去買樓？ 其實好撚大壓力㗎、嗯。你買咗你都唔知，如果樓價跌咧，你點收貨、啊？ 嗱，打個比方，我當你九成按揭俾你攞100万嘅樓俾你揾到，你攞10万出嚟供到樓，但係樓價跌10%，你嘅首期就冇咗㗎啦，銀行就會再追你窿㗎啦。你要揞 樓價跌之餘，如果你息又升咧？ 你就要揞翻一成十几廿万出嚟，你点揞啊？你一揞唔到嘅时候，你层楼就冇咗噶咯。 银主盘咯， 你一蚊都冇，仲要单不单止冇咗个单位，你仲要争紧银行息、银行债啊！ 唔系，即系屌你老味，即系其实所以咧，你而家你香港人咧，你无论贫富咧，个压力都系好捻大嘅。即系所以其实讲真，即系，唉，绝望啲讲句，有乜办法唔跳楼？ 冇嘅， 即系但我又唔想咁样讲，系嘛？ 你真系睇下美国嗰套戏《绝望真相二》啫。 唉，所以就真系点解其实有啲人会话好仇富啊，系嘛？见到人扑街好开心啊，系嘛？即系有时就系咁样讲。喂，点解香港系要鼓励一啲，即系要鼓励嗰种失败嘅感觉咧？系冇希望喎，香港真系冇希望喎。香港系有钱但系冇希望嘅，点可以咁样噶？点解我哋可以容忍一个咁嘅香港噶？好啦，咁啊，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好多谢晒各位， 好 26分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